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一年前，我们生如夏花，为梦想努力前行。如今，我们一岁了，创造982，全屏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开播1周年系列活动即将开启。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免费领取缤纷礼物。6月26日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聆听青春，见证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屏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恭喜！ 在中午的12:01来到 FM982，正在为您直播的青春联盟之982游戏世界杯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袁一。可能今天在整期节目当中，我只会说一个开场和一个结尾。 我觉得不会啊。大家好，我是子昂哈。982游戏世界杯是团市委大学生部与北京青年广播共同推出的，这也是在青年广播6月26号台庆1周年之际，为各位网友、各位听众送出的特别策划和惊喜回馈。 嗯，我觉得俗话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哈，尤其在足球这件事情上面，就是一定要男生跟女生在直播间产生一个这样的冲突。今天 还好没有冲突，没有冲突， 这样的一个对比， 疯狂暗示。 就是你知道我今天来到这边，我就觉得全场一共直播间1、2、3、4、5、6、6个人，4个男生2个女生，然后我觉得只有我一个人是完全状况外，就他们说什么我都听不懂。就大家可以通过直播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现场的一个实况。所以我们的直播平台是哪两路？ 我们如果说你有这个 WiFi 的话，可以来在微信上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哎，你要举一下牌子吗？ 好的。 对， 哎，举个牌。哎，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公众号点进去以后，就可以有一个直播的字样，点到这个直播就可以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啊，来观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也可以上这个优酷搜索982青年，这个 活力九八二吗？ 活力982，对对对啊，来搜索我们这个优酷上的这个游戏过程啊，游戏的视频这个回放啊，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在视频上是这么推的。那么如果说你没有 WiFi， 现在你还没有这个条件来看视频的话，那就赶紧打开收音机哈、在车上也可以搜索这个 FM982。然后 AM927来搜索我们的这个频率啊，然后听我们的这个广播也能是很有意思。 我觉得世界杯期间可能982是唯一一个能够在直播间来玩现场实况足球的一个频率了，所以大家有没有 WiFi 还是很有必要打开视频来观看一下。我们一会儿会把今天即将要开始的国家队之间的比赛在现场通过游戏的方式先给大家预演一下。 没错， 嗯，而且欢迎一下今天到场的各位嘉宾吧。 是，而且你看了嘉宾以后，可能你会更想看哈。 嗯，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在我们左手边的这个区域的哈，他是焦玉宁，来给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是焦玉宁，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学西班牙语啊。我对足球的热爱就是和我的语言专业相关的，所以如果聊到西班牙，聊到阿根廷，我还是有很多的话可讲的。 嗯，我们知道这个西班牙是足球大国哈，也是足球王国之一哈，所以说学了这个西班牙语难免要跟足球打交道，没想到就爱上了是吧？ 对对对。 嗯， 哎，那这是我们左手边的哈，有点显得这个形单影只。那我们这个右手边的竞技区现在是人满为患哈，这个宾朋满座。那首先要介绍的是刘飞啊，我们一看就是一个。他这个体型啊，如果说能看的话，就知道他一个体育特别好的人。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飞。然后我呢是以前是一名篮球运动员，然后今天也是算是跨界来解说这个足球的现场这个游戏的比赛啊。 他的身高优势有多么明显呢？就是明显到三个人不能并排坐，刘飞必须往后错那么十几二十公分，然后才能显得坐着跟旁边两位是一样高的，不会出镜。 来，我们还是看一下今天的两位这个要操作游戏的选手，他们是第一位啊，严乔峰，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严乔峰啊，我是一名足球迷，我的俱乐部主队是阿森纳，但是我没有国家队的主队。谢谢大家。 好的，祝你的今天的这个能在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找到自己的主队哈。那么另一位是李四维，来介绍一下自己。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四维。然后我来自中国传媒大学，我的球迷，我是一名足球运动员，足球迷。然后我的主队是巴塞罗那，然后我的国家队的主队是阿根廷和中国队。 所以此时此刻，如果在看视频的话，已经能够看到了我们两位游戏玩家和一位足球解说已经出现在我们的绿茵场上了，他们背后就是一望无际的绿茵场，所以一会儿他们会在这个球场上面大肆的飞舞起来。 对，应该不是这个球场，好像还是非法18的这个畜牧官方球场啊。一会儿你会看到，我也不知道这个游戏会给他们分配到哪一个球场去哈，会分配到俄罗斯境内的一个世界杯球场上。你会看到他们三个人在这个球场里，两个人玩，一个人说，特别有意思。 哎，玉宁，我不知道你刚才那个瞬间是不是跟我一样，就在我看来球场不都一样吗？ 对对对，完全没有分出来有区别， 就是草地呀、啊。 对， 好吧。赛制是三局两胜，对不对？ 没错。 我们今天会按照，因为今天晚上8点要进行的是葡萄牙对，哎，不，是丹麦对澳大利亚。 是的。 然后晚上11点是法国对秘鲁，以及凌晨2点的时候是阿根廷对克罗地亚。 是的。 我们今天会三局按照这样的一个顺序来进行。 没错。 那时间先来回顾一下昨天晚上的精彩比赛吧。 是，昨天晚上3-1嘛，玉宁熬夜了吗？ 熬了呀，西班牙的比赛肯定要看的。 那这个还是确实真爱哈。 对对对。 那顺道应该是也看了两场这个之前的1-0哈。 对，也都看了。 你觉得这三场比赛都是1-0意外吗？ 其实说实话，就从场面上来看，这个胜负关系让我挺意外的。我觉得这个1-0三个赢的队都踢得很一般。其实 这个就是球场上可能有一个很微妙的细节，就是我们领先了以后，可能就是说。可能是，这个实力分配啊，50%和45%毫厘之间。但是呢，我哪一边可能55%这边啊，就是靠这一点点的优势先进了个球，这球员们的心态，整体的心态就不一样了。 对，葡萄牙靠 C 罗进了一个球，整个比赛的完全改变了。 是。就是所以说，我看就是说葡萄牙这个有一个段子啊，说葡萄牙这支球队就是。管你强弱，我都能和你五五开，不论什么球队，我都跟你五五开，而且我还赋予一个 C 罗。 对，就是这样的。 我就是这么赢球的。 那昨天晚上11点那场乌拉圭的沙特，最后是谁赢了？因为我没有关注球赛本身的输赢。你们有人记得这个比分吗？是平了还是赢了？ 我给你们这个，哎，就是一个南美。 刘飞知道， 对，乌拉圭最后是1-0战胜了沙特。 哦，沙特还是输了是吗？ 是的。 因为我想说的是，在他们去到这个球场之前，不是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吗？沙特队那个飞机在高空不是着火了吗？ 对。 当时我们还开玩笑说，哇，那这个队绝对要火了。 火是其实早火了，他们在世界杯的 球迷已经火了，是吗？ 没有，他们的世界杯的第一天被俄罗斯5-0。这个真的是有点让人难以接受啊！ 但大家都很多，像我这样的伪球迷，都把这目光聚焦在 他们 这个 脸是吧？ 对， 那些戒指， 手指上满满的那些戒指和珠宝，就是男生和女生的差别。子昂一直满脸懵的这样看着我，在说什么？好了，交给你。 来，我们还是再说说这个第三场吧。我觉得第三场还是值得一说的，而且玉宁应该也是重点观看的一场哈。由于今天要直播，我是很敬业的，没有看这场比赛。我相信你们都相信我没有看那个。你觉得西班牙这个战胜伊朗是这1-0是运气使然，还是真的是实力使然？ 其实我觉得整体场面上西班牙肯定是一直在大举进攻的，就是两个中后卫一直在这个中圈弧顶，完全都不用回自己的半场。我觉得西班牙守门员就真的特别寂寞，在后场自己待着。但是伊朗队一个6后卫 一字排开全部站在禁区线上，让大家就是这怎么说呢，确实是完全踢不透。我觉得实力上来讲肯定其实西班牙还是要领先很多的，但是表现上来讲其实伊朗队的防守还是非常出色，让人印象深刻的。 对，西班牙昨天这个有球员在接受赛后采访的时候说，其实伊朗队就是没有把握住机会不然的话比赛不会是这样。你觉得你看到伊朗队的机会了吗？ 还是有两个射门还是挺精彩的，但是我觉得整个伊朗就是整个给我的感觉是他们已经完全放弃了反击，所以我们说弱队可能打防守反击，但是我觉得昨天伊朗队99%的时间在防守吧，然后1%的精力投入到反击当中，一个反击有一点点亮点，但是我觉得造成的威胁其实并不是那么大。 嗯，其实这就是说在这个小组当中，我觉得必须要考虑到的一点，伊朗其实是正好先赢了一场的，对吧？伊朗其实这个小组里面相当弱的一支球队，这个从纸面实力上最强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结果第一轮的时候这两个豪强 自己打， 这个是干瞪眼哈，两个豪强各拿一分，所以说现在伊朗手握三分，他当然想用2-0保证出线。 对， 那反正这个面对西班牙是没保了哈，看来得好好研究研究 C 罗了。 看完这三场比赛之后呢，可能没有时间或者没有能够熬成这个夜的朋友，很想知道昨天这三场比赛到底有哪些精彩的进球的集锦。我们很贴心在这儿帮你们准备了，关注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关爱青年计划，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刚刚结束的三场比赛的精彩的进球集锦。 有一个变化，打一个战术，右脚在传球， 球进了， 球进了，恭喜 C 罗！ 比赛一开始，仅仅四分钟，第二次角球，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 打得非常成功，先是一个假跑， 没错， 然后向后的一个绕后套， 传的是穆蒂尼奥， 太聪明了，就是向前的一个假跑，然后一个回套。 还是外脚背的传球，桑切斯再敲回来，苏亚雷斯，看看苏亚雷斯怎么处理。卡塞雷斯脚后跟一传，卡瓦尼上来再往中间打。乌拉圭队的退守速度太慢了，沙特队前场形成了一个3-5，但是乌拉圭队的整体防线并没有完全的落稳。在这个时候，裁判先要当一下调解委员会成员。门将出现了失误，禁区里的大门球进了。比赛进行到22分钟的时候，苏亚雷斯进球了，苏亚雷斯进球了。 这样，最终全场比赛结束，西班牙队在喀山竞技场经过一场艰苦的鏖战，在下半场比赛打破僵局，最终是凭借迭戈科萨的进球，在 B 组的第二轮击败了伊朗队。 顶住了开局之后，现在局面还是相对比较均衡。看这球，这球变成一个解围了。 好，转得漂亮，伊涅斯塔再横跳。 这是伊斯特原地转身，追得他有些为难。伊涅斯塔拿下来，给中路迭戈科萨转过身。 哎呀，这个球！乌龙球吗？ 伊涅斯塔拉球之后，在球出界前回敲，不过迭戈科萨跑得稍微快了一点。我们再看一下伊涅斯塔拉球之后，在球出界前回敲，不过迭戈科萨跑得稍微快了一点。 这世界很酷，这些球反正只有在拉到近景的时候，给特写的时候才能看明白怎么回事。 是， 对， 还是更多的时候主要是看一个大家这个热烈的氛围哈，进球之后这个疯狂的感觉。 但是好在我们今天会把球场搬到直播间，所以各位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稍后要进行的预热，也是对今天即将要进行的这六支队伍的比赛，我们会通过游戏的方式先呈现给大家。 是，我觉得两位竞技者现在可以已经让这个游戏进入到这个球场状态中了哈。 好，我们先来说一下前两局的队伍都是已经前期已经给人分配好了， 是 吧？ 是的，他们今天要第一场就是要模拟的是，也不能说模拟吧，就是要这个预热的，就是丹麦跟澳大利亚这一场对决。 谁踢丹麦？ 我丹麦。 乔峰吗？ 对，乔峰是丹麦。 丹麦和澳大利亚相比是有强弱之分吗？很明显吗？ 怎么说呢，这个澳大利亚我们都知道，他是在2005年的时候从大洋洲这个足协跳到了亚足联啊，然后呢就是我不得不说啊，因为他们其实主要的人种是白人为主， 对 啊，所以说呢在身高和体格上有着一定的优势啊，所以说在亚足联是有点横行霸道的意思，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跟这个正牌欧洲强队比起来呢就不太行了。而丹麦是个什么情况呢？丹麦是一个靠着自己的身高体格，北欧人嘛更壮啊，靠着自己的身高体格来这欧洲横行霸道的，那这个就是小巫彻底的遇见了 大乌。所以此时此刻很不巧，在今年的世界杯让他们俩碰到了，澳大利亚可能就没有自己的身高和体格优势了。 对 啊，那我们就别多说了，乔峰踢丹麦，四维踢澳大利亚，咱们就开始吧，怎么样？ 我们直接进入开球的这个环节哈。 我们再次提醒一下各位球迷们，还有像我这样的伪球迷们，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来实时观看一下我们在直播间进行的这场比赛。 很主动的开球了，他们也是意识到我们并没有哨子。 对，球衣方面，我觉得就是丹麦还是选用了他们的经典的红色的球衣，然后澳大利亚还是黄色球衣。 是的。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跟就是大家再科普一下。 好， 就是说这个为什么现在澳大利亚，我们经常能看到他在跟这个中国在亚洲杯里踢。在这个包括上一届亚洲杯也是他这个把中国淘汰出去的， 嗯， 因为可能有哎呦这一脚挺危险的，可能有人奇怪说为什么你这个大洋洲的这最正牌的大洋洲的国家了吧，对吧，你为什么要跟这个亚足联的这个国家来这个争这些名次哈， 嗯， 就是因为其实世界杯不是每个州会分配几个名额嘛，在之前这个大洋洲分配的名额是多少呢？分配到了半个名额， 现在也是0.5个， 对，就是分配到了0.5个名额，这个我觉得真的是有点太欺负人了， 嗯， 但是也确实因为什么呢，因为大洋洲就是岛国多小国多， 嗯， 他这个没有什么机会就是跟强队交手嘛，本来自己足球很弱，所以说弱队踢弱队，弱队踢弱队，越踢越没戏， 嗯， 诶，这个澳大利亚呢也跟一开始也跟这些弱队互相踢，横行霸道，在大洋洲里打遍天下无敌手，然后遇到其他国家的根本抬不起头来， 嗯， 因为平时对手太弱了，你关键时刻就怂了， 对对 对， 对，所以说后来这个痛定思痛，2005年提交了这个议案，加入了亚足联， 嗯， 就把这个亚洲搅得是天翻地覆，哎，真是。来看看我们的场上的这两位选手哈， 那你说会不会有可能亚洲的其他的国家因此在跟澳大利亚的对战当中会提升自己的水平呢？目前来看好像没有，是吗？ 怎么说呢，就是加入了一个强队也是好的吧， 对，至少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的，是吗？ 是。刘飞平时会关注亚洲的足球吗？ 我平时其实还是看欧洲的球队比较多，嗯，我个人也是葡萄牙的球迷。 哎，那其实我不得不透露，在你身边就潜伏着梅西和阿根廷的球迷 啊，真的吗？ 就看你一会儿能不能看出来是谁了。 哦，开场22分钟， 这个裁判 获得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点球的机会。其实我看开场这个丹麦队的乔峰这边踢得很有侵略性，连续的头球。 乔峰可以对着话筒说，嗯， 我的埃里克森现在在主罚点球，但是他出现了一个伤病的情况，所以我考虑要不要换一个人来罚。 对面 刚一上场就伤病了吗？ 就是被这个铲伤了， 他被铲伤了，然后判了一个点球。 看对面的门将在， 哎呦呦呦，这个打脸了，要打脸。 这是用门将， 快给我描述一下此时此刻什么样的状况，给我们的听友来。 这个乔峰刚才尝试着用丹麦队的门将去踢这个点球哈，门将 但还是最后放弃了。 看看怎么踢，哇， 脚尖打飞了！ 你这个把这个中后卫调到射门的这个位置啊，那确实是有风险。 乔峰的丹麦队， 此时此刻，其实在这游戏当中也是要有一部分决定因素是在于玩家的控制的这个水准的，是吗？ 其实这是绝大部分的决定因素都 是 玩家的水平， 由他们来控制。然后有一小部分是取决于球员的这个模型做的够不够高大，他的这个速度的数据写入的是不是很快？ 嗯， 对。其实 FIFA 的这个操控性其实很强的， 嗯， 其实是一个比较经验丰富的一个玩家，就是使一支比较相对比较弱的队伍的话，其实是可以战胜一支强队的。 是的， 嗯， 所以说就是到了两个玩家这个操作的实力，手上的功夫啊，实力相当的时候，那就得可能是要取决于这个游戏里面这些数球队的数据了。 难怪我身边有朋友把中国队在这个非法当中踢得非常非常强，就世界数一数二那种，可能是一个 正常操作， 现实中达不到，只好在游戏中实现梦想了吧。A goal kick。 玉宁平时会玩足球游戏吗？ 不会，就是操控能力比较差。 对，更多的是投身到了现实的足球工作当中。 对，是 我跟你们讲，我虽然不懂足球，我天天在那看我们家里人在玩这游戏，一旦只要听到屋里有这个，就不停的有人在说话的时候，就知道又开始玩 FIFA。 那刘飞呢？我可是知道你前不久还跟我借过游戏卡带啊。那你原来的游戏卡带都去哪儿了？ 那不就是昨天的事儿吗？ 是前不久，确实。 对，其实我之前也是，我其实很喜欢玩一些足球类的操控游戏，像非法还有实况，我都会踢。 这款游戏每年的9月份、9月中下旬就会上新，上下年的新版。看我多了解， 真的是很了解。每年的封面是不一样的球星。 对， 是昨天百度的。 不是说每年都要负责买这游戏卡、 哦？对 对, 对， 很自觉。 主要是对家里有人爱玩。 对， 看现在时间已经接近了中场哨的尾声。 这一局是多少时间？ 这个游戏时间设定的是8分钟，其实还是蛮快的。 但其实在游戏当中虚拟的是45分钟，只不过时间进的比较快，是吗？ 对， 在快进的一个状态。 咱们获得一次是传球的机会。 哦，球进了， 这个丹 麦 进 球了， 丹麦进球了，一次边路的传中。 这个热刺的埃里克森是丹麦的灵魂人物，这次下地传中，然后传了一个比较低频的球，然后他中路包抄，左脚劲射破门。 嗯，看来刚才那个伤病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大的影响。 其实这可能跟这个今天啊，现实中的今晚现实中的比赛可能会有一些像。埃里克森确实是绝对的核心。哎，半场结束了，我们迅速直接开始下半场哈。 不知道澳大利亚在下半场要做出哪些调整。 其实如果说真的有教练这个角色的话，肯定现在澳大利亚的教练肯定是非常着急的，但是基本上就是我见着更多呢，在这个游戏里面，平时只要大家不是玩特别认真特别职业化那种的，基本上都是一套阵容我跟你干到底，战个痛。 那还是场上丹麦队这边就是掌握主动权比较多。 这叫 很衔接 危险。其实我特别好奇，原因你家里如果经常有人在玩这个游戏的话，为什么你没有被拖入这个坑里呢？ 女生是很不容易被拖入这样的坑的，因为 游戏很难，它操控起来太难 了，那几个键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按。 对， 我就用 PS4 玩过《植物大战僵尸》 啊。我曾经尝试过想要去学，但是感觉好像学不太会，还不如看比赛来的更直观一点。 对，就是确实女玩家少了一些啊。 澳大利亚队在下半场也是频频的有射门的机会了。 澳大利亚队这边啊，其实出名的球星还是少一些，不像有这个刚才进球的这个埃里克森这样的。丹麦队在整个的这届世界杯啊，第一场的表现就是怎么说呢？说实话，他跟这个秘鲁的比赛中啊，其实秘鲁的表现要更好。对，只不过是丹麦这边是运气更好一些哈、啊。点球，秘鲁的点球也没进，下半场的这个好几次必进球也进不了。 机会非常多， 是 错过。 所以说现在也是有点这个伊朗队的这个意思啊。不过他们的另外两支球队里面还有一个澳大利亚可以欺负一下，所以说今天晚上他能不能战胜对澳大利亚，就是决定了他能不能出现的一战。是的。 而且他们这个埃里克森在上一场其实更多的是疲于进行一个更加靠前的一个位置，他把这个防守都带得很深，但是埃里克森最擅长的位置不是中锋，不是这个突前的一个中锋，而是说回撤过来进行一个进攻的组织以及远射内切等等。所以说今天我们首先在游戏中啊，看看会不会对埃里克森有重点的使用，然后再看看晚上会不会有这个埃里克森位置上的调整。 四维和乔峰作为两位游戏玩家是我看到比较淡定的类型，他看到好多人玩着游戏身体都会不自觉地跟着晃动。 对，主要是我们这个气氛稍显严肃了一些哈， 我们可以嗨起来就像自己在家玩一样。 这个在家玩可能一会儿就要砸手柄。哎，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刘飞，你在这个作为一个，因为你主要是篮球爱好者哈，你在看足球运动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这个对于球员们造型上不一样的感觉？因为我先说一句啊，可能你要反驳我的话，就是之前我在节目里也大肆扬言过啊，因为有段子说篮球是男孩的运动，足球是男人的运动，你同意这句话吗？ 啊，其实我不是特别同意这句话，因为其实足球和篮球都是对抗性比较强的运动，只不过可能篮球在场面上的就是攻防啊节奏会更快一些，因为它比分的节奏就是也会交替的上升这种。而足球里边就是我们都知道进一个球其实很难的，其实就是需要球迷们去静静的等待这个进球，但是进球的这个感觉还是我觉得那种激情还是就是很高的。 嗯，那么你在这个，因为我一直觉得啊，就是我觉得这句话除了这个运动上的以外，还有一个外形上的一个说法。因为我也是看一下篮球哈，我觉得篮球运动员总是显得挺年轻的，不显老态。但你看这个足球场上啊，挑出来一个球员就觉得可能很老，就是包括有这个一看你觉得四五十岁了这种很沧桑的感觉。但是篮球运动员总是这个大汗淋漓的，一脸这个青春四射的感觉。你有这个这样的想这个感触吗？ 我是觉得这样，我个人认为啊，可能篮球在攻防上，它可能需要更激烈的这种跑动，就是强度啊，包括冲刺啊，都是要在你短时间内完成，它可能就对年龄的要求比较高。 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现在丹麦队又获得了进球， 第一场结束了， 已经是2-0了吗？ 1-0，丹麦获胜了，获胜， 乔峰胜了是吗？稍后在下半场的时候，我们一会儿第二局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分配方式？第二局是 这两个队吧？ 应该是法国和秘鲁吧？ 是的，法国和秘鲁哈，而且这一次 四维踢法国，乔峰踢秘鲁。 对，两个这个操作者啊，就是一定要，昨天我们在游戏中也说啊，这个操作者们一定要注意把握好自己拿到强势球队的那一轮。因为如果说这个如果拿到强势球队，但是你却玩不出这个强势球队的这个胜利的这个优势来，那可能你在这个第三轮或者说对手拿到强势球队的时候，你就要吃大亏了。 所以咱们最后三局两胜是按照赢一局就算一分，还是算进球数？ 赢一局就算一分 啊。那还好，乔峰刚才把握住了丹麦强队的优势。 是的， 一会儿稍后在踢秘鲁的时候，可能优势就没有那么明显了。各位也可以期待一下，在一会儿的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来现场通过视频的方式来观看一下我们的直播间两位游戏玩家以及我们的解说，一起为各位带来今天晚上即将要开始的球队之间的一个预热的较量。当然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下，让两位球员稍微缓和一下，然后准备一下下一场比赛。也欢迎大家在6月14号到29号世界杯期间，每天持续的来关注我们中午12点到1点的青春联盟之982游戏世界杯的特别节目。我们每天都会邀请至少两位足球游戏玩家和话题嘉宾到场，在直播节目当中进行3次 FIFA 2018的游戏对战。通过3局2胜的方式来角逐，最后胜方呢将会获得参加16强对战的资格。那上半段的节目就暂时是这样，我们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拜拜。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六月十四号到七月十五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九八二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九八二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没事。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放映了世界上第一部电影，打开了声光画电不断进步的世界。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诞生，标志着电脑时代的开始。1996年，第一只克隆雌性绵羊推翻了体细胞不可分化的理论。走别人没走过的路，不是为了伟大，而是为了未来。2017年6月26日，北京电台青年广播正式开播，国内首家真正意义的全频可视化广播融媒体平台诞生。这是我们的第一年，我们在不断探索每一个第一次。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六月十四号到七月十五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九八二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九八二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青春联盟之九八二游戏世界杯特别节目，欢迎各位继续在下半段节目当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子昂，我们的比赛马上还要继续啊。 还要预告一下，刚才我们踢出了丹麦1-0对阵澳大利亚，接下来的两局呢会是在法国和秘鲁以及阿根廷和克罗地亚之间展开。阿根廷我也是有一点点小感情的，毕竟虽然作为一个伪球迷，但是我还挺喜欢阿根廷这支队伍的。就在那天他们踢冰岛那场比赛的时候，我还专门去做了一个美甲，然后我的 是阿根廷风格的美甲吗？ 对， 阿根廷国旗颜色的美甲， 对，蓝白条，然后还写了梅西的号码，结果他们踢成了1-1，也确实是爆了冷门。 对，那场比赛有点可惜。 是我身边的男性朋友们说这就是男人和女人在世界杯期间表现出的不一样的状态。男生们可能会这个喝着啤酒一起找一个地方看球，然后女生可能就是喝着奶茶然后做美甲，假装自己可以融入世界杯，做一个相关元素的图案就好， 融入一下氛围就好了。 你看我这不是也来融入氛围了吗？也欢迎大家所有的这个女生朋友们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一起陪你的男友陪你的老公来观看我们在直播间预热的今晚的三场比赛。接下来我们要请四维和乔峰分别通过法国和秘鲁的对阵在现场。你看踢了是吗？ 是的， 开始了。 就是下这个下半节他们还得抓紧时间哈，因为要两场连踢。 对， 哎，刘飞，你觉得这场比赛胜负会怎么样？ 我觉得胜负可能还是法国这边赢的希望更大一些吧，因为毕竟他的球员的能力值摆在那里。 那你觉得下午这个现实这个比赛当中呢，晚上 晚上的比赛我也更倾向于法国队。因为法国队其实今年 他是比较被看好的一支球队，虽然在第一场是险些吧是被澳大利亚队逼平。 哇、哦、 开场七分钟就取得一粒进球， 是格列兹曼吗？ 是格列兹曼。 看这个发型，哎呦呦呦，今天这个脚旗杆啊，没少， 这个、进攻动作很不错， 对，没少被折腾。 可是我想采访一下玩家，因为你们刚刚说这个在游戏当中很大的决定因素是来自玩家的操作的。乔峰刚才是拿丹麦赢了一个球，但是现在开场没多久就被对手进了一个球。乔峰，你在操作秘鲁的时候感觉跟刚才操作丹麦有什么不一样吗？ 因为平时我玩游戏还是用豪门居多，然后都是强队，所以那个现在给我一个直低的队，我确实不太适应，就是所有人都感觉很肉， 跑不快是吗？传球也不行是吗？ 对对对，然后防守选位也一般， 所以这时候就需要像几支这个比如说墨西哥啊这样的南美洲的这个球队啊多学习了哈。 其实秘鲁本身这个国家足球文化哦，虽然我们感觉好像不是很有名，但是它作为一个南美洲的国家，它国家足球文化还是非常火热的。 是的， 而且在高原地带如果能踢得了球的话，其实在世界杯当中来到俄罗斯这样的地方还是很有优势的。 对对对，其实足球水平挺高的，而且一到国家队比赛日，不用说世界杯或者美洲杯这样的大比赛，就是普通的比赛日，都是那种所有人一下疯抢进入超市，所有人穿着球衣进入超市买啤酒，大家一起到广场上看球那样。 哎呦，这一次前场断球很危险了。 你看四维是刚才使用的澳大利亚队，然后这次换作使用法国队，他在那个进攻上就感觉更如鱼得水了一些， 表情也更加扬眉吐气， 对对 对，放松了很多。 博格巴， 四维可以说一说他有什么感觉？ 确实使用起来是不一样的。然后因为上一场比赛主动权大部分在对手的手里，所以我们这些传控什么的也打不好配合，但这场职高了一些，就觉得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感觉。 法国队今年是夺冠大热，不过好像我感觉上他们主教练德尚的这个水平是不是一直还是被别人诟病的？ 对，就是说这个薛定谔的世界杯三大定律啊，这个英格兰到底弱不弱，阿根廷到底 强 不 强， 德尚到底配不配带法国队，这个是一直是三大话题之一哈。其实我觉得倒也不能说啊，他这是他的这个完全是百分百的原因是他把这个法国队带成这样的。这个法国队今年啊，甚至说你在这个欧洲杯的时候，你看也是因为队中有一些老将啊，领着这些年轻人在前进啊，但是这一次呢，可能是出现了一些人员上的调整啊，包括在赛前有一定的这个变动啊，所以说整个的这帮年轻的球员，我觉得是还需要一个进入状态的时间， 还需要一个磨合。 是，还好他们这个签位真的是非常棒了。就是如果说你把他这个跟其他的分到这个其他强队稍多一个的这个组里面，可能他面临的形势要更严峻一些。他这个2-1澳大利亚那场比赛完全不是一个夺冠大热能踢出来的水准。 对对对，虽然是赢了，但是踢的并不是很好看。 是。 对，其实我们看好像这一届世界杯这些比较看好的就被看好的强队，其实在第一轮的表现其实都不是那么的尽人意。 是在保留实力吗？ 只是踢得比较差而已。 只是因为没踢好， 这个实力不敢保留啊。 第一场 对， 你看上一届的冠军德国那场比赛也非常的让人大跌眼镜。 因为在小组赛其实每一分都很关键的。 德国这个是真没办法，后面他们都玩命踢了，但是还是进不了。 但是德国的那场比赛我也是开场就看了，但是开场的时候确实是德国队明显是感觉不在状态， 是眼袋很大。 眼袋很大。 Rafael Varane The referee is signal for half time。 上半场也结束了， 上半 立刻就进入下半场。 Here we go with the start of the second half。 双方都没有做人员的调整。 我们提示一下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想加入我们的直播球赛当中的话，一定要在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 是以后的一些机会。 The ball is his and he's made sure he's protected it. Well, that's a dreadful error. Can he clear his lines now? 现在下半场开局，法国队这边好像出现了几次比较危险的情况，但还好保住了球门不失。 It can be quick on the break now. Andre Carrillo, good work really. 所以我在看两个人这个操作上应该都是比较资深的玩家。 键盘嘛，然后最近才开始练习那个用这个手柄。 对，这个足球游戏啊，这个用手柄玩跟用键盘玩真的是两个游戏感觉。虽然说操作的这个战术什么的都是你是懂的，但是整个这个手的这个 习惯不太一样。 哎，这边有点机会啊。现在就格列兹曼进了个球啊。哎，说到这个格列兹曼，我不知道刘飞你有没有关注过这个球员？ 这个球员好像是在上一届的世界杯就登场了。 对，他之前是留了一个一头金色的这个碎卷长发，烫了一个把这个金色头发烫成碎卷了哈。 现在是在马竞。 对，然后世界杯开始他就把这个头发剃光了。 削发明智吗？ 倒是我觉得这个他们倒一也不觉得削发是明智啊，他们就觉得光头也很好看，呵呵，这个 长得帅不在乎发型， 小圆寸也很好看啊。哎，这边个人技术的体现啊，在禁区里插花了。 哇，秘鲁进了一个球对吗？ 是的， 乔峰在秘鲁队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扳回了一球。 这个那压力就来到四维这边了。说实话，这个刚才说的一定要把握住自己的这个强队的这个优势。 球牛 连过两人， 连过两人，傲娇 炫技是吧？ 这是秘鲁的八号球员奎瓦，看看能不能让他在也是帮他在今天的现实比赛当中啊有这个上佳的状态。 比赛结束还有一点时间了哈。 说到法国队，其实我是法国队有一名很喜欢的球员本泽马，今年没有入选。 哎，本泽马今年没有入选，前年也没有入选，以后可能也不能入选。 对， 这个就是你跟足协没搞好关系，就是啊。而且 现在法国队阵容其实本泽马也不是说一个完全必须的一个存在了。希望培养年轻的球员了。 是。话说这个玉宁，你有关注格列兹曼吗？他也是颜值一个很高的 球员。因为颜值很高吗？ 那你觉得他这个金色的碎发跟这个光头，你更喜欢圆寸吧？你更喜欢哪个？ 啊，还是金色的头发。你看在场上进球，尤其是在禁区前跑的 比较明显。 对对对对对，一下 看起来没有那么累，都找不着人。 完了完了，哎呦，哎，这球是不是？ 秘鲁又 是 一个 看了 是不是越位在 线？哦，没有没有。 啊，没有没有， 边裁没有举旗， 对， 非常漂亮的反越位。 乔峰给自己进行了解说， 对对对， 我现在秘鲁队2-1已经领先法国队了，那法国队这边我觉得压力过来了。 是啊，18号卡里略，来自英超沃特福德的球员，这个反越位真的是毫厘之间，这能看出来这个。关于非法小技术啊，你能不能这个操纵无球球员去跑位，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我关注到四维脸上这个之前扬眉吐气的表情，现在也收起来了， 笑容逐渐凝固。 我突然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在游戏当中玩足球游戏玩得好的玩家，生活当中也是踢球的高手吗？乔峰， 我上次踢球还是小学。 找到了自己的虚拟童话世界。 对对对， 所以说你看我是一个很喜欢现实踢球的人，就是可能足球游戏对我的吸引力就没有那么 大 啊，我会当做一个消遣来玩，但是可能就是说玩的次数会少一些。 你可以看乔峰玩。 是。哎，门将出了有点冒失啊，还好这个第二点都没有抢到。 有一次快攻的机会 被你挽没了。补时也都到了，哎呦，这就是 叫游戏中的一个补时，真的是很快就过去了。 是， 这下球权拿不下来呀、啊，结束了。 最后，秘鲁以2-1赢了法国。 是的，一个反超的比分哈。当然了，我相信这个，如果说，今天晚上是这个比分的话，那可能是世界杯目前仅次于德国0-0输球的最大冷门哈。 好吧，我们一会儿接下来的第三局是阿根廷和克罗地亚，这个球队分配是怎么来分配的呢？这两个队也有强弱之分吗？很明显吗？ 哎，这两个队从数据上数字来看，我觉得就是火星撞地球的一场较量， 对，都是很强的球队。 对，所有的阿根廷的这个球迷都今天晚上都是心怀忐忑，感觉自己的主队要被公开处刑，这个非常的慌张啊。尤其是他们这个第一轮的表现实在是状态不佳， 对， 就是 克罗地亚第一轮表现其实 很不错的， 对，还是很、 当然了，也跟这个今年啊，这个尼日利亚，我们都知道他往年感觉他挺强的，有一战之力，但是今年的尼日利亚真的是一盘散沙，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感觉不太想踢， 是一个非洲杯冠军的， 是他们真的不太想踢感觉，而且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其实有的可能会注意到 C 罗，他的这个葡萄牙球队。也是在第一轮拿了一分，也是一场平局。梅西这儿也是一场平局，但为什么葡萄牙球迷挺高兴的？这个 西班牙呀， 对，然后这是一个二是什么呢？二是这个阿根廷啊，在踢冰岛的时候，其实冰岛也不弱，说实话啊， 对， 这个你真不一定他今年要走多远呢。这是当然也看看这个克罗地亚，对，就是关键是如果说他能从小组出线的话，真的对上这个欧洲的一些强队，我觉得他也不一定会虚哈。但是关键就是什么呢？阿根廷球迷看了整场的比赛之后都很沉默，很绝望，就是说看不出来这支球队接下来的比赛当中，那以后这球怎么进啊？对吧？都靠这个突然前场球员就兜一脚就进了，这种运气或者说灵光一闪，这防守以后怎么防啊？就感觉接下来的比赛没法看了， 没有感觉，好像体系完全没有踢出来， 对，就是信心不足了，我觉得。哎，莫斯科卢日尼基球场，阿根廷对克罗地亚，还是一个很值得期待的比赛。 两位玩家已经准备好了，乔峰这次拿到的是阿根廷，四维呢手上的是克罗地亚，我们也来期待一下这个刚才他们所说的火星撞地球一般的比赛会是什么样的状态。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来观看。 说到阿根廷和克罗地亚，其实两支球队都有各自都有一名我很喜欢的球员。像阿根廷这边，其实他的边锋迪玛利亚是我就因为也是前皇马的队员嘛。 那克罗地亚就是喜欢莫德里奇了。 对。 哎，克罗地亚中场大将皇马的头号球星科瓦契奇，你不支持一下吗？ 最近看的 这其实是一个段子哈，决定比赛的球员科瓦契奇。 在乔峰这边，其实他已经获得了两场的胜利。 对，这场对于 心态上，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优势。 是四位来说，这是荣誉之战，证明之战。 阿根廷赢，因为我是一个阿根廷球迷 啊。所以说，你看这个就 这里做着一个卧底啊， 哎，心态就很好了哈。就是游戏赢了，我开心。游戏输了，阿根廷赢了， 我也开心。 但这是游戏啊，关乎尊严的一战。 话说这个，其实 等一下，目前好像已经在玩家之间已经分出 了，对，是的，胜负已，所以说是荣誉，只剩 荣 誉 之战 了，晋级名额已经出来了， 对。 这个我想问一下，因为我知道，就是我要采访这个咱们现场的姑娘们哈。哎，这个袁一，你梅西你有关注过吗？ 有啊！ 你知道他以前是没有胡子的，你知道吗？ 上一届好像没有胡子吧？ 上一届 至少没有这么浓密。 2014年他留胡子了吗？我记得阿尔达图兰来了巴塞罗那以后，他就开始留胡子， 好像留了一段时间了。 对，就是以前的梅西下巴特别光滑， 特别年轻，看起来像个小孩。 是，那现在留了这个大胡子，你们觉得这个留大胡子好看吗？ 是这样的，你知道，因为我身边很多80后，我们最近在聊天的时候都会开玩笑说，虽然我不是80后啊，他们就会说。就是球场上现在已经没有人比他们大了， 这是我跟八零后在聊天的时候他们说出来的这种感悟。而今天我来到这个直播间，因为你们通通都是，刘飞应该也是吧，九零后， 对， 所以你们没有这样的担忧。所以像梅西他今年其实是最后一届世界杯了， 还 可能还能有 那么一点希望吧， 应该 可能 C 罗肯定是最后一届了，也不一定 不一定吧。 现在状态太好了， 这个四年后的事儿， 对，这个我就不是特别同意这个子昂的观点。对，其实 C 罗现在是33岁，但是他的竞技状态我们看保持的还是非常好。 我觉得是巅峰期的感觉， 是 身材练成那样简直太棒了。而且他其实小时候是一个很瘦弱的男孩子，纯是靠自己练出来的。 小小罗吗？ 对。 咱们说回这个梅西胡子的事儿吧， 胡子 老说这个 C 罗身材的事儿，让我们这些身材一般的，对吧？刘飞也许还有半战之力， 半战。 我个人是喜欢没有胡子的状态了，因为我觉得留起来的胡子感觉精神面貌不是很好，至少对于梅西来说我觉得不是很适合他。 其实我觉得梅西不留胡子的时候看起来太小，太像孩子， 很嫩， 对对对， 他一张娃娃脸，个子也不高， 然后他本身在这个球场上又说是天赋型球员嘛， 是也不是那种就是强硬领袖型的， 对，但是其实阿根廷还是需要他来做这个领袖。 留了胡子我很凶是吗？ 可能是想要一个对形象的改变 啊， 对，看起来更加成熟更加稳健一些， 像是这个球队核心应该有的样子。 对，但是说实话来了这个国家队这个问题永远还在，就是说你光靠留胡子还是不行， 还是水土不服， 光靠你一个人带领一支队伍也是不可能走得很远。 这个看来刘飞肯定是皇马和 C 罗的双料球迷了。 对， 应该是皇马球迷了。 对， 这个 C 罗今年世界杯上这个造型你觉得怎么样呢？ 其实我们更关注的是这个球员在球场上的表现。 哎呦呀， 我关注造型， 专业 太极啊，太极！这个 取得进球，看阿根廷这边， 阿根廷进球了， 选择了一个很特殊的庆祝动作，奔向角旗，比格利亚吗？ 我都不认识这个球员， 太尴尬了。 进球就好球员， 应该是比格利亚哈。 刚才你们说玉宁说关注球员的造型，我还关注球员的太太呢。 对，球员太太的造型也很 好看的， 非常重要。 上半场结束了，我们下半场也很快会开始。 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找到关爱青年计划，我们今天的三局两胜就剩最后的一个半场了。 是的。 我看刘飞啊，从我的认识他来看，他平时是不太喜欢这个特别精细的弄头发这样的类型哈，就不是每天会喷发胶的。那你觉得 C 罗每天喷发胶帅吗？ 其实说到 C 罗发型，就是他在大概2011年2010年那会儿，其实他的发型是那种墨西哥的那种 对 发型，然后我其实还小小的模仿过一阵。 哎呦， 真球迷！ 对， 后来为什么放弃了呢？ 后来就是实在是太丑了，我觉得。 连C罗都不错，我觉得相当精神。 对，C罗这个带 可能跟 剃了这个头疤的，然后再加上这个把这个圆寸还拿这个发蜡发胶抹平， 而且他还带了理发师到那个俄罗斯去。 对，说 一个圆寸，每场比赛之前还要打理一下。 今年球场上面精致打扮自己的猪猪男孩很多，那个韩国球员也火了。 对， 他的粉底全场，他的头发都没有纹丝，没有纹丝的变化，以及他的不脱妆的 粉底 已经成为韩国代购们疯狂抢购的单品了。 这也是世界杯上一个另类的文化。 对。 其实说到造型啊，这个法国的刚才我们踢完，法国这个博格巴刚刚把这个自己的造型师叫过来，给13个队友都理了个头发。 对，队友也捡了一个便宜。 是。关于说到这个造型，还有就是内马尔，你们能接受内马尔这个新的这个油炸方便面的这个造型吗？ 哇，上一届我太迷内马尔了，他又年轻，充满 意气风发的时候， 对，然后他的女友又那么的好看，他女友当时搞定他的时候是18岁， 对对，是算新闻 拿下他的时候 搞定。 他们俩现在虽然分分合合很多次哈，但是到现在好像感情还挺好。今年世界杯之前，俩人还拍了一组大片。 梅西进球啦！ 啊 ，Leo Messi， 哎呦呦呦，这不是梅西平时能做出来的庆祝动作哈，也就是在游戏里能看到了。 梅西是一个真实生活中非常内敛的一个人，是吗？ 就是太，我觉得太内敛了， 很乖，很乖。 太太也是青梅竹马， 是 和他太太青梅竹马， 对，而且是 九岁就认识， 对，而且是这几个就梅西、C 罗、内马尔这里面唯一跟太太正经结婚的 啊， 就是、 对，别的都还是女朋友。 对 ，C 罗的女朋友以前是在英国当过保姆， 还当过 Gucci 的店员， 对， 奢侈品店店员， 奢侈品店店员之后才有机会认识到了 C 罗。 嗯，对，这个和 C 罗这个谈上恋爱之后，马上跑去那个店，花了10万欧元狂扫购物。 哇，这个都是男生们就没法知道的事儿了。 这种八卦我肯定 知道。对，其实所以说我觉得有时候千万我们的这个男球迷啊，别觉得跟女球迷聊足球没意思。 会很有意思， 这多有意思。 C 罗是在哪场 party 上认识吗？在 Dusk Bar 的 party 上认识。 梅西梅开二度了，又梅开二度了。 3-0。 好像已经3-0了。这是一个边路内切，摆脱了防守队员，然后兜射远角。这个其实球进的有点像罗本了。 嗯，哎，但我觉得梅西的这个左脚是打这样的进球的一把好手，只不过这个内切的角度深了一点哈。14年世界杯面对伊朗的绝杀，以及面对这个尼日利亚的绝杀，全部都是在这个位置内切，然后沿着禁区线一脚，然后兜入远角，非常的精彩。 怎么敲锣打鼓呢？ 这是球迷们的节日吗？ 欢庆方式哈。 虽然说这个鼓的节奏真的有点国风了， 对呀，感觉在过年。Modric, Brozovic。 其实玉宁，我知道在这一届世界杯上也有很多的这个外语学外语的，尤其学这个小语种的，去投身到了这个现场的翻译工作当中哈。以后你会在大赛当中去承担这样的工作吗？ 我要是有这个水平，我肯定会是积极去争取这个机会。如果能够比如说去同传一个我偶像的这个， 你的偶像谁？ 我的偶像西班牙，对对对，西班牙球员都行。我想想啊， 迭戈科斯塔， 盛世美颜是吧？要找最帅的。 Aguero slipped through by Aguero. He's on the move all the time and makes. 西班牙队的皮克是就是很受女球迷喜欢的， 是 很帅。 这个比对，同样是这个中后卫大高个儿，比拉莫斯多了几分这个儒雅的气质，当然也就是几分啊。 在球场上还是差不多的。 对。 但是昨天开赛之前，他从这个草地上捡起一个鸟，把它放飞。 哇！ 那个镜头简直就是一个偶像剧的画面，我身边女球迷都已经疯了。 There's some potential in this move. The shot's on. It was a real opportunity, but there might be a key. 这边克罗地亚尝试一次射门，可是没有射中球门。 对， 好，比赛结束了。 对，比赛就结束了啊！我们的节目呢也是要接近尾声。 那我们要恭喜一下今天场上的两位游戏玩家思维和乔峰。那我们请刘飞举起今天可以晋级的游戏玩家的手，好吗？给一下特写镜头来了，重新来，刚刚没有给您的镜头。来，恭喜乔峰晋级到我们的下一轮比赛当中。当然四维也要感谢你的精彩表现，你呢也可以进入到超级替补区，等待复活通道的开启，还是有机会可以继续来参与节目和活动的。回家多练习一下手柄的操作。我觉得今天阻碍四维的是因为键盘换到游戏手柄的这样一个 过渡，还不熟练， 对，习惯。 嗯， 再次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我们这一期的节目，也提示各位，我们每天在世界杯期间呢，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的 FM982，各位可以通过音频和视频的同步的方式来关注到我们的青春联盟982游戏世界杯特别节目。 没错，那今天的节目就马上就要告一段落了哈，也是感谢玉宁今天的这个精当的点评和精彩的讲解哈， 谢 谢 你和我分享你的偶像， 是吧？ 好了，那我们就再见吧。 稍后为各位带来的节目是魔力 X 档案，我是袁一。 嗯，我是子昂。 拜拜。 拜拜。 Surprise on our back, we feel it like a champion. truth, no fears, one flag, oh yeah, we've been waiting for this, oh yeah, where y'all at? We right here!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